就是两真难呼，我与心相伴终长诉。真难母亲的旁边坐，长生啊你不愿我明白，令我从此自杀别家知道。 琴心， 把浪费也够心动，我